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乐行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越。首先呢，要提醒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可以通过以下两种方式跟我们互动。一种呢，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找到京津冀之声 FM100.6， 另外呀，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的这个聊天室功能里面找到我们的乐行京津冀。今天呢，来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的嘉宾，如果简单的介绍一下的话呢，他是一个摄影师啊。但是如果要是详细介绍的话，那他的这个干过的事儿可就太多了啊，身份也太多了。来，给我们打个招呼吧，欢迎孟然。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然。 其实啊，这一会儿还是请您自己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干过的这个行业确实比较多，但是呢，我觉得归根结底啊，基本上都走在时尚的前沿，是吧？所以今天咱除了聊摄影之外，也聊一聊时尚这方面的事儿。 好的，好的，对，因为我是最早2008年的时候，再往前倒2006年的时候，组织了一个球迷协会，叫御林军球迷协会，那会儿是支持北京国安队，对，然后后来2008年跟高晓攀，我们俩成立了嘻哈包袱铺， 哎，创始人之一， 对对对。 非常的厉害， 对，然后到2011年的时候出来自己做了一些事情，就开始默默无闻了吧？ 不是默默无闻，反正就是开始涉猎不同的行业， 对对对， 体验不同行业的生活。 对，然后现在主要就是做一些摄影这块的工作。 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如果咱们只聊摄影的话，我觉得对于我们的节目，对于听众朋友们来说也是有点亏的哈。所以就是以摄影为一个引子。那么往后呢，就是可以聊一聊别的 啊。对， 首先咱先来聊一聊您现在的这个本行嘛，应该算是本行吧。 对，现在主要做摄影这一块，主要工作还是拍一些静物和一些现场的演出和体育赛事。对，比如说演出的话呢，我就多去一些这种像 live house 这种演出场馆，然后拍一些乐队，比如说最近跟的比较多的西游乐队，也是一支非常有特色的乐队，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对对对，然后周飞周老板他们，给他们拍一些现场图片，然后做一些纪录片，这是对主要的工作。然后拍一些静物，现在主要拍一些潮玩啊这块，对对对，一些手办什么的。 所以我说这个一直走在时尚的最前沿，是吧？玩一些潮流方面的东西啊。那咱们就是先从摄影开始聊起吧。因为现在呢，很多人都特别的喜欢摄影，他们呢有的喜欢拍别人，有的喜欢被别人拍啊。然后他们可能都面临着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有的人拍出来千篇一律，那为什么有的人拍出来别出心裁？我们怎么才能成为那个跟别人不一样的人呢？ 啊，这个摄影首先来说，要是先去模仿别人嘛，就是我们先去多看别人怎么拍，然后我们先去照猫画虎吧，先把这个拍出来符合大众审美，这样的话我们才能说是，你要发朋友圈也好，让别人看着，哎，这个图片是很正常的，而不是说比如构图有问题，或者色彩啊，或者光线有问题，这样看的话是显得比较凌乱这个图片 啊。首先就是先不能有什么大问题， 对对对，先是符合大众审美，然后我们再说自己的风格特点。有些人可能比如说拍的图片颜色比较的这种深，就是这个对比度比较高一些，就比较色彩比较鲜艳一些，还有些人可能比如说拍的这个风格比较赛博朋克一些，对，就是每个人就每个人的特点嘛，然后这个时候可能就更加鲜明的有自己的特点了，就。 您说到这儿啊，我还是插一个问题啊，就是我有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这个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问题。您说赛博朋克这词儿总能听着，什么意思呀？就在摄影里面，什么算是赛博朋克呀？ 摄影里边其实现在更多的是它几个颜色搭配， 蓝色、紫色，或者有时候加一些红色， 嗯， 然后给它通过比如 PS 的一些技术，比如说拉伸扭曲它， 嗯， 制造一些这种信号干扰的效果，从而达到它想要的这种比较阴暗呀，或者说这种更有这种故障感的这种 就是 构图，对， 看起来有点失真，是那种感觉， 哎，对对对，这种感觉，对， 啊，那这种感觉是前期的时候在拍的时候灯光啊颜色就得遵从那几个颜色呢，还是说我们随便拍，拍完之后只要后期处理成那样就行了呢？ 还是后期就更多一些， 嗯， 因为前期要拍的话，如果说拍成那种效果，需要准备的东西会非常多， 嗯， 比如说我们需要打灯啊，怎么着， 嗯， 对对，给它布置出一这种现场的光线， 嗯， 如果后期要调的话，就很好调了，就， 嗯，因为现在有各种的这个 对 滤镜， 对各种 app 直接往上套一个滤镜就可以了， 哦，这也就省事儿了， 对。 但是这个风格到底适不适合每个人，还是得看您个人的审美标准，啊， 对对对， 行，那接下来请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怎么能拍的跟别人不一样，或者说怎么能拍的好看呢？ 对，其实这个第一个就是我们先比如说想拍什么东西，我们先确定了今天要拍摄的目标， 嗯， 然后去选择一个好的场景，它每个需要拍摄的物体不同的话，我们也会选不同的场景，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去拍一些街拍的话，就几点，拍人像就更自然嘛， 嗯， 对，然后比如说拍一些就很随机的东西，这样的话我们就随便找个路边拿一个长焦，这样的话会更好捕捉这个主人公这个主体， 哦，长焦， 对，不去打扰他们， 嗯， 对，然后如果我们说比如说拍一些自然景观的话，那肯定就是说去远一点的地方，比如开车去草原天路这种地方，拍一些更好更开阔的这种自然的景观，是这样，对， 嗯，但是您说到这个长焦，它可能就是对硬件已经有比较专业的要求了，是吗？ 对，因为像我现在如果要出去真的说去拍一组图片的话，就会一般会带两只镜头， 嗯， 一只就是长焦，比如说70-200这种比较常见的镜头， 嗯， 再一个就是大广角，比如说带一个12的镜头，大广角嘛，这样的话，即便也不会很夸张，这样去拍一些图片，就是能反映，第一是长焦能反映这个主体，然后大广角是可以反映很好这个氛围，整个这个街景， 嗯， 它比较开阔一些，对。 那如果要是我们手头没有这样的，因为这种镜头往往都很贵，很专业。那我们如果只有手机的话，用手机拍的时候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 对，现在手机其实它这个做的已经很好了，包括一些国产的或者进口的手机，它这个摄像头的这个功能很好，它都有好几十倍的变焦，包括0.5倍的广角。 嗯， 然后它现在就是我们如果想拍好一个东西的话，还是就确定要拍什么，有一个就还是得先有一个目标， 嗯， 然后再去拍。这样的话我们不会偏离这个主体而拍得越来越杂， 嗯， 然后再还是就是刚才说的，我们要去多看别人拍的东西，有一个最起码是审美，就你要先学会审美，然后学会构图，才能把一个图片拍得更好一些， 嗯， 比如说拍人物的话，人物会出现在这个图片的什么地方什么方位，这样的话可以看起来更好一些，然后再有就是后期嘛，现在也真的是很容易了，包括很多 app 它有很多的这种修图软件，我们可以给它调个颜色，这样就很容易，对，然后让你的照片看起来会更有质感一些， 嗯，是啊，那接下来呢，能不能再给我们推荐一些您认为在北京能拍出来比较时尚感觉的这样的地方啊？ 对，我们先说几个，比如说五棵松的华西， 嗯， 它现在那种感觉真的是跟就是网红打卡地一样， 嗯， 就有很多这种霓虹灯，有很多的这种雕塑， 嗯， 可以让我们去拍去打卡，这样的话拍完以后发朋友圈也好，或发一些其他社交软件也好，真的是很有看头， 嗯， 然后再有一个，如果说想拍的再高大上一点的话， 嗯， 我们可以去比如说像北京的红景路，或者说是一些不老屯在密云， 嗯， 红景路它有一条山路，是跟山路18弯那种感觉似的，一个盘山路， 哦， 从上往下看就是这种感觉特别好， 嗯， 特别适合白天去拍，蓝天白云， 嗯， 配合这种山路，而且山路上老有车经过， 嗯， 这种感觉是非常好的。然后如果不着急走，等晚上 拍银河，那块是能看到银河的。 啊、这个它具体在什么位置呢？ 在房山区的十渡那块。 哦，能看上银河？ 对， 对，那儿能看到银河。 那我们用手机就能拍出来吗？ 现在的手机应该问题不大，只要有手动模式的，把曝光时间延长一点就可以了。 哦， 嗯。 能拍出银河那个， 对， 因为这两天正好北京这天儿还特别好。 但是拍银河有一个先决的条件是不能有月亮， 哦， 因为月亮太亮的话会把银河这个微弱的光给掩盖住。 那可能还得过个一段时间， 它得初一到初五、嗯、或者25到30农历的这个时间都是肯定没有月亮的。 那快了是吧？ 快了， 因为下周就初一了。 对，所以这个时间段拍银河是去红景路是没有问题的。 嗯、哦， 找一个风和日丽的晚上， 嗯， 大家可以开着车呀，然后去那边等了，一般到11点左右吧，银河会在正上方，头顶正上方。 嗯， 这个时候你观测，你可以用肉眼直接看到。 这感觉真是挺棒的， 对，没有光污染，然后可以开车，那边路也非常好走， 嗯， 然后溜溜达达的去转一圈，挺有意思的， 嗯，跟大家确认了一下，就是这周的周日应该就是农历的初一 啊，对，应该就没有问题。 那天如果天气像这几天这么好的话，那么可以在那儿看到银河，甚至拍到银河。 对，大家可以比如说。来一个小野营， 嗯， 白天就去，先去那边石柱那边逛一逛， 嗯， 然后等到晚上了去看一看银河， 嗯，这是给大家已经推荐了一个非常具体的了啊，非常具体的一个很适合拍照的一个地点以及时间，啊，那除了这之外呢，还有什么给我们推荐？ 还有像我刚才说的不老屯也是可以看到银河的， 嗯， 它那边的特色就是那边是一个雷达站， 哦， 这是一个废弃的雷达站， 哦， 有很多这种跟卫星一样的，不是跟那种大雷达那种先阵的感觉似的， 嗯， 大家可以去那边以雷达为前景， 嗯， 然后拍一组银河照片也非常有感觉， 嗯， 对，这个都是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自然景观，而且像银河这种东西，大家一听可能觉得离自己很远， 嗯， 其实你开车20多公里、30公里就能看到这种大自然的这种景观，我觉得是更有意思一些，比， 嗯， 对，比我们说比如说去一些网红打卡地可能来得更自然吧。 嗯，您推荐的这两个地方真的是挺不错的， 嗯， 啊，要不然比如说想拍片去哪儿，去三里屯，可能好多人都去三里屯，啊， 对，三里屯是拍别人嘛主要是。 对，那这个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地点可以给我们推荐的吗？ 其实现在还有很多展，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 哦， 包括我上个礼拜去看的遇见拉斐尔，他是一个对大师嘛，绘画大师嘛， 嗯， 他对有真迹在北京展出， 嗯， 他那个现在这种展馆里边也都是可以除了闪光灯和三脚架以外， 嗯， 是可以带相机进去拍照的， 嗯， 对，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些这种展，然后拍一些照片也是很有意义的。 哎，说到展，要不咱们再聊一聊七九八吧，因为七九八好像好多展，哦，而且好像也很多人喜欢在那拍照片。 对，七九八，我第一次就是很多很多年前了去过七九八， 嗯， 那会儿的感觉就是更纯粹一些，没有那么多的商业感， 嗯， 然后墙上大涂鸦， 嗯， 然后有很多雕塑， 嗯， 然后有一些，因为七九八最早是工厂嘛， 对， 它有很多的机器，就是废旧的这个机器设备就放在外边， 嗯， 当成一个展品也好，或者当成一个就是一个概念吧， 行为艺术吧， 对对对， 嗯， 大家可以去拍照。现在我因为我之前就最近也去过，然后现在更多是一些展了， 嗯， 对，它的这种展呢可能也是这种小众的艺术家们做的一些，对对对，就更符合自己或者自己这种受众群的吧，这种展， 嗯， 对。 我前两天呢这个也陪家人去那儿转过一圈啊，确实感觉是很多的展，并且呢这个我感觉有挺大一部分吧，可能一小半的展都是要收费的， 嗯嗯， 但是展里面就确实挺凉快的，也试了一下也试了一下那些收费但不是很高的展，进去看了一圈，好像感觉跟不收费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对，还是这个艺术家这个受众群可能 没错， 对，不是很多。 或者说呢，这个我确实在那方面没有什么涉猎，也是看不太懂。其中呢，有一个当时我们还犹豫了一下，在一个很大的展厅里面，而且里面布置得很漂亮。一个国外的艺术家的这个照片在那摆着，然后旁边写着他的名字，还有他的那个艺术风格。 嗯， 当时我们几个就犹豫说要不要进去看。 然后呢，我就问我说：“这个艺术家你们认识吗？”“不认识啊。”“这个艺术风格你们听说过吗？”“没听说过。”“那我说那咱们进去看什么呢？”“哦，那就别进去了。”但是这个确实啊，有好多好多人都卖票，然后进去看，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懂这方面艺术人还是挺多的。 对，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要看展的话，一定要先做足功课。对，之前看过一个，就是遇见敦煌，现在有这个展，然后他这个如果说对敦煌知识不是很了解的话，看一些壁画可能真的是没有什么感觉。 嗯， 但是因为你通过了解，然后你知道这个东西真的是上百年的东西在这能展出，还能保留到现在，真的是一个奇迹。 没错， 对 啊。所以呢，这可能真的就是外行看热闹啊，内行看门道。 嗯， 有一些我们看不懂的东西，不一定代表着人家不好。 对， 啊，或者换一种说法吧，有些人看不懂，有些人能看得懂，才说明他好呢。 对，这个东西还是去之前要先做足功课嘛。 嗯，对啊，还是要找最适合自己的展啊。你还有什么展可以给我们推荐的吗？ 在8月中旬有一个潮玩展，这个是我比较感兴趣的。 这个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因为现在潮玩好像越来越火了。 对，现在就随着这个盲盒越来越火嘛，对，大家对这个其实潮玩可能就是在我接触这个之前，我认为它是多么的高大上，比如说买一个模型可能得几千上万块，对对，这又是什么限量吧，又是珍藏吧。但是现在自打我接触了以后，我觉得最好接触的就是盲盒，可能58、59一个，买一个以后，就是随便抽出一个东西嘛，它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小小的一个 惊喜， 对对对， 啊， 所以它很好接触。然后到现在慢慢的，我也收集了点手办，然后我才发现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好很好，非常也算比较亲民吧，这个东西，比如我最近收集了一套蝙蝠侠系列的，它也是一个国内厺家出的一套手办，就是很便宜，100多块钱就能买一个。然后 那是一套多少个呀？关键 一套大概6、7个吧。 啊，6、7个， 这东西不着急啊，不着急买，你就说一个礼拜买一个，或者一个月买一个，它也是能慢慢收集起来的。对，它这是好接触的，对，它最起码这个东西你摆在家里边，你看它是一个非常赏心悦目啊。就比如说有些人喜欢国画，有些人喜欢这个瓷器，然后像现在可能年轻人更好接触的就是潮玩这种东西，所以说大家可能会去收集它，这样的话大家比如摆在家里也好，或者说拿它当成一个被拍摄物体也好，你可以比如说摆这个，像我收集的蝙蝠侠可以把它摆在我给它制作的场景里边，然后来完成我的这个超级英雄的宇宙，也是一种感觉，而且给它拍出照片也是一种成就感。 这个潮玩其实说实话我到现在我都不是特别能理解，虽然您刚才解释了您的这个想法，但是呢比如说我有一朋友，然后他有一特喜欢的一个算是潮玩吧，一个小熊，就是在那坐着的小熊，我也不知道叫什么，他跟我说了我也没记住，反正那一个呢东西不大，然后动辄就好几千，如果大点的话上万，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想这个事儿，我还问过他，我说为什么花这么多钱买这么一个东西啊？ 对，这东西就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啊，还是跟这种瓷器，比如说一个什么瓶瓶罐罐这种东西，其实在他就在玩潮玩的人心目中，这可能就是一个跟国宝级一样的东西。 反正他给我的这个答案，我是觉得他买的挺值的。他说这个东西他在那放着，我一看着就喜欢， 就高兴。对，他也是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来陪伴你。对，他其实这种东西就是潮流玩具嘛，它是符合这个设计师的一种潮流理念，然后给他加入到这个玩具当中去。就这样，所以它摆着就很好看，很赏心悦目的感觉。 所以呢我是觉得，我不知道大家买这些东西追求的是什么，如果单纯追求潮流我觉得可以商榷啊，但是如果真的可以起到这东西把它买了之后往家一放看着就喜欢，那也就别犹豫了。如果这个消费得起的话，你想你天天看着它天天高兴，那多少钱都换不来啊。 对，何乐不为呢。 是，但是像刚才您还说了一个啊，就是这种潮玩的收集，这种我就是再往前说一步，说到这个盲盒，这盲盒现在真的是太火了，但是它为什么火我其实也没闹明白。 盲盒可能它第一就是这个人物主体设计的比较有意思 啊， 而且这个真的是受，比如说小姑娘了，连我都喜欢。 嗯， 我现在就是之前朋友送了我一套海绵宝宝的盲盒， 嗯， 我真的太喜欢了，因为本身我就喜欢海绵宝宝，然后他还出了盲盒，这样的话不同人物都能收集到，真的就是看着就高兴。 那可是如果要是一直都收集不到，收集不齐怎么办呢？那岂不是很， 哎，像我就比较理性 啊， 因为这种东西比如说盲盒，你要除了这种隐藏款啊，就是这种真的是万里挑一的，它这种普通款的话，给大家介绍一个小技巧，去某宝某鱼，有人拆完不要的， 啊，对对对，不我是觉得就是比如说不齐的话可以买个二手的， 对对对对，因为它这个其实很多都是比如人家开出重复的来了，他不要了，他也会挂在网上来卖。 嗯， 对，这样的话直接买一个，虽然没有这种抽的这种神秘紧张感，但是对也是挺有意思的。 嗯，其实一看到这个，我就想起来我小的时候啊，或者说咱们小的时候，很多80后甚至90后小的时候喜欢吃这个干脆面 啊， 里面有的时候有这个世界杯的球星卡， 对， 有的时候有《水浒传》的108将。当时就真的是特别想把它集齐了， 对， 而且集齐了不算完，还有银卡的集齐了，银卡之后还有金卡的集齐了， 一直在勾着你。 对，那时候甚至有一些不理性的，我身边的同学，他就成箱的买那个干脆面，但是不吃， 哦，那有点浪费了。 对，他就是把那个卡抽出来之后，就直接扔了或者给别人吃。 嗯， 我觉得那确实不太理性。但是现在呢，再回过头来想，那个集齐了之后有什么用呢？ 但是当年看没什么用，现在看它可能也是一个收藏或者回忆当年那个感觉的一个物件吧，算是。 是，就是那个时候呢，甚至还有啊，就是比如说真的集齐了， 嗯， 我也不能带到学校，带到学校就被老师没收了， 啊，对 吧？ 那 我集齐了，我给谁看呢？这个 自己欣赏吧。 啊啊啊！就是每个人，我觉得，心里面的一种寄托，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对对。 啊， 而且我是喜欢比如说这些盲盒也好，手办也好， 嗯， 我喜欢给他们拍各种照片， 嗯， 就拍这种静物的照片，而且给它融入到不同场景当中， 嗯， 你看着真的是一种重新给他一个身份的定义， 嗯， 就比如说我们说蝙蝠侠是很正义的， 嗯， 然后我们给他一个比如说阴暗的背景或者一个特定的环境，他要赋予他另外一种身份， 黑化的 蝙蝠侠，对对对对对， 啊，但是蝙蝠侠的本身就全身都是黑色的， 哎，但是现在新出的这套蝙蝠侠和超人就是黑化的。 哦，是吗？ 对对对，就是在 DC 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漫画里边，就已经是另外一种身份，一种形象了。 嗯，哎，那既然说到黑化呀，要不您跟我们来普及一下，如果您想把一个物件或者说一个人把它拍成黑化的感觉的话，在这儿也给听众朋友们稍微解释一下什么是黑化吧。 黑化就是我们看这个蝙蝠侠也好，超人也好，都是正义的象征。 啊，对啊， 但是在动画里边，他们可能是因为某种特定的环境， 嗯， 比如超人在这次这个电影里边，他就是黑化的， 就比如说被人控制了， 对，他就是就是邪恶的代表了， 就变成坏人了。 对，因为他本来就是地表最强嘛， 嗯， 你想这地表最强要是黑化了，那这坏人就一下对 对， 太可怕了 啊。对对对，嗯，那在拍的时候怎么能做到把物件或者人黑化？ 其实这个最简单就是把这个场景变暗。 嗯， 场景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屋子里边把灯都关了，场景肯定是最暗的，然后给它加一盏灯，只照亮主体， 嗯， 把光线尽量调到最低。 嗯， 对，然后如果有条件的话，给它做一个场景出来，比如说加一些，像我现在是给它加了一些就是手工做的一些汽油桶啊，或者加一些铁丝网啊， 嗯， 让它这种环境显得更阴暗一些。 嗯， 对，然后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拍出来的照片就比较的阴暗，对对，黑化，就突出这个主体更黑化一些显得。对， 有没有描个眉毛打个眼影什么的， 那对，主要这个手办吧，就是虽然不贵，但是给它重新涂装吧也挺心疼的。 那如果是人的话呢？ 人的话就好办多了，人的话你可以从化妆这个角度来说，对，各种给他画一个烟熏妆啊这类的， 烟熏妆， 对对对，就反正夸张一些嘛， 嗯， 对， 然后他就黑化了， 对 啊，所以我觉得要不然这个喜欢拍照的男孩女孩们，男生女生们， 不知道自己应该挑战什么风格了，我觉得也可以试一试挑战黑化这样的一个风格。 对，可以试一试。对 啊，从化妆的这个角度就可以试一试了，先化个烟熏妆，再给自己穿一身黑。用穿一身黑吗？ 啊，不用不用，这个跟服装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对，还是这个表情啊，包括这个妆的画法这块。 嗯，对啊，拍出来看一看自己，如果要是这个被黑化了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我觉得可能也挺有意思。 对，最简单的就是拿个手电，从下往上打， 从下往上打， 对，打脸部。 那不是照出来都是这个挺恐怖的那种感觉？ 对，这不就是这种感觉吗？ 哦，可以试一试啊，可以试一试啊。但是这个不建议男生给自己的女朋友拍啊，拍完之后容易被骂。 对，这个还是给自己女朋友拍，就各种角度都得选好了，这个真是太不容易了。每个男生都是一个好的摄影师嘛？ 哎呀，也不能这么说吧。我觉得，反正每个女生都期待她的男朋友或者说老公是一个好的摄影师，但是经常不尽如人意啊。 对，我就不敢给我女朋友拍照片，这个拍完了，真的，你拍成什么样，她可能都觉得不好。 嗯， 然后她还得二次构图。他再重新再去修啊，再去调颜色啊，调亮度啊，所以这个东西就…… 那可是我问一个问题啊，您女朋友也是专业的摄影师吗？ 啊，不是不是。 你看看，所以呢，就是所谓的专业的，那我们可能拍出来的更高级，但是呢，并不一定女孩就喜欢。 对对对， 啊， 他这个还是不能达到自己女朋友满意的，就不叫好摄影师， 是吧？您拍完之后可能觉得特满意，哎，这个构图、这个灯光什么的非常不错， 哎，真是这样，这种感觉， 啊。 每次因为这个图片给他说半天，你看我这个拍摄角度、这个风格，我为什么这么拍？你从专业角度跟他聊这个东西没有用， 人家就来一句：“我这腿怎么给我拍这么短？” 对，我不喜欢。这就是对你的否定。 是是是是，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拍专业的这些人像啊，跟给女朋友拍、给爱人拍挺不一样的，就是在于你到底突出的是什么。有的时候他们可能不管这个环境、构图、灯光效果，这些他都不管，就管自己那个那一刹那的表情好不好看。 对对对， 啊，自己的那个姿势显不显得腿长。 所以现在这个女孩的心思真是。 你别猜， 猜不明白。 那怎么办呢？就是站在一个男生的角度，你给这个我们广大的男生朋友们有什么意见可以提 吗？其实最简单的就是低角度去拍摄。 嗯， 就比如说女孩站在一个建筑物前吧，男生可以去俯下身子，从低往上拍，这样显腿长。 这样不仅显腿长，更显得呢，咱们是多么的认真的对待这样的一件事儿。 对对对，态度是正确的。 是，你看你这个趾高气昂的给人拍，和你已经蹲下了，甚至坐在地上给人拍，可能这个被拍摄者的感情也不太一样。 感觉不一样。对对对，这样的话多少显好一点吧。然后再一个就是自己如果能先给他修一遍图，一定要修一遍图，比如说把皮肤弄白一点，把腿再拉长一点，然后身材再弄瘦一点，脸上再修一修。真的，这个光会拍不行，你后期还得做得好， 还得会修。 对， 哎呀，这个对于男生来讲真的是挺难的 难 啊。另外啊，反正我从我的这个个人的角度还建议大家什么呢，就是多拍点。 对 吧，态度，咱们态度在这儿呢。 对，就是我老说这个，就是你出门拍200张照片，你让他挑出9张来发朋友圈，这还是很容易的。 嗯，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多拍嘛，多拍，然后多找角度，还是那多看别人怎么拍，自己去学习学习，照猫画虎也能出来。 嗯，是啊，一个是我们得掌握比较纯熟的技巧，哪怕是就是在视频网站上跟别人学的。 对。 哪怕是还没来得及实践，对吧？ 对。 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得放低自己的姿态。这放低姿态，首先从拍摄的这个角度，咱们就得稍微低一点。 对对对， 这放低姿态。 对。 再有一个就是良好的态度，咱们给他拍几百、上千张照片，让选出几张来。 对。 啊，总有好看的。 对。 经验之谈，看来天底下最难的事儿不是拍出一个艺术品来，而是拍出一个让自己的另一半满意的。作品了， 这个永远是最难的这个事情。 已经难倒了很多的摄影师了。 对， 之前来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个这个中央电视台的老师啊，也是同样的，就是说他拍的这些作品什么的有很多都很有名，但是呢永远都满足不了自己爱人提的要求。 对，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像 像我们就不说别人，说我啊，就我出门的话我基本很少拿相机， 嗯， 就因为平时干活的时候就天天在举着相机， 嗯， 已经很累了，然后出门的时候就觉得拿一部手机就太方便了，走哪觉得好看拍一张， 嗯， 是这样，对。然后如果说真的，但是手机拍完质感可能总显得差一些， 嗯， 所以拍出自己女朋友可能也没有那么的好看。 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可能手机它拍出来的，如果就是单从拍一个人像的角度来讲的话，可能还稍微好一点，因为相机的还原度高， 对对， 拍出来很真实。我长这样吗？其实就长这样。 哎，你能这么想特别好， 是不是？ 我老想跟他们说为什么拍出来不好看。 因为这个你看这么贵的相机它拍出来就是什么样，它拍出来就是什么样啊。但是现在手机再加上点软件， 对， 是吧？ 现在手机它真的，它这种 AI 的这种智能，它已经帮你把你拍的照片给调得很好看了。其实， 嗯， 从色彩上，然后从这个人物上，它这个已经给你做完这个美化处理了。 嗯， 对，所以我们说这个手机可能更容易拍一些。但是你要说质感的话，相机肯定是从前期到后期，它包括它宽容度很高嘛， 嗯， 所以对，所以它的后期可修改的地方会更多一些， 嗯， 对，所以我觉得相机的话，真的是玩好了会更有意思一些， 嗯，是，但是它也有一个前提，就是它那硬件确实太贵了。 其实还好，就我现在老劝别人，如果真的是为了拍照片而买一部相机的话，就可以买一个二手的， 嗯， 成色稍微好一点，然后配一个。就我们最常说的50那种定焦镜头， 嗯， 大概500-600块钱，就全配一套下来3-4千块钱买一个全画幅了，就， 嗯， 就很便宜了已经。 而且二手的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当我们不想要它的时候，再往外卖的时候呢，也不会有那么的心疼， 对，不贬值最起码。 嗯，好，那咱们上半时段呢，暂时先告一段落，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乐行京津冀。大家好，我是于月。 大家好，我是孟然。 上半时段呢，孟然跟我们分享了很多适合拍照的地方，甚至是在北京就直接能拍到银河的地方。 对， 再跟我们来再说一遍吧，让大家加深一下印象。 能拍到的银河的地方就是北京房山的红景路、60路这一块，对，还有密云的不老屯，这边都是没有光污染、而且用肉眼就可以看到银河的地方。 嗯，而且呢，孟然还提醒大家，如果月亮太亮的话是不太行的。 对，所以要选初一到初五或者25到30这种日子。 嗯，然后呢，这个农历的7月初1应该就是这周的周日。 对， 所以在那天的附近，如果赶上这个天气晴朗的话，大家可以去那儿拍一拍。 对对对。 啊，另外呢，在上半时段的时候，我们也介绍了孟然，他其实除了摄影师之外，有好多的身份。这些身份呢，都紧紧的围绕着潮流，围绕着时尚。今天咱们这除了摄影之外呢，跟时尚相关的事儿，刚才也跟大家聊了不少了。好，那接下来请这个继续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就是对您来说，北京包括咱们周围的天津、河北、京津冀这片儿，有什么您觉得特别适合拍的、特别美的地方？ 其实这个离北京最近的啊， 嗯， 去的最多的就是草原天路。 嗯， 草原天路离北京可能300公里吧，开车的话很方便， 很有名、啊、 对对对，而且它这个真是一条非常好走的路、 嗯、 这一点难度没有，大家可以开车或者骑摩托车， 嗯， 甚至还有很多人骑自行车， 对、啊、 对，去草原天路。草原天路就是走京藏高速， 嗯， 一直走，有专门出口出去就是、 嗯、 对，而且这个草原天路太好了，每年都得去两三回， 嗯， 因为离得确实太近了，而且那边出片率很高啊，大草原也是看银河， 嗯， 或者拍这种一望无际的感觉， 嗯， 所以对这个地方开车的话是非常好走，而且骑摩托车自驾也是非常好走的地方， 嗯， 因为它这个我们说老说这个骑摩托车，不能说跑山啊，就是说在这种非常开阔的地方，而且它那个没有急弯，在草原天路上面、 嗯、 对，然后大家可以非常放心的去放松的去骑车， 嗯， 对，而且那边比如说像什么其他的配套设施也很完善，比如说住宿啊、 嗯、 或者一些吃饭啊都很方便， 嗯， 对，所以草原天路真的是周末首选。 之前呢在我们节目当中经常来的骑行的嘉宾孙健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这个草原天路是非常适合骑自行车的这样的一个圣地、 嗯、 看来确实是北京周边的一个很大家很应该去一下去感受一下的这么一个地方。 对， 那如果您去草原天路去拍一些照片的话，您觉得这个怎么拍比较好呢？ 草原天路就这个月份是非常适合去的、 嗯、 因为都是绿油油的草地， 嗯， 然后有点山，我们就可以大广角嘛，更开阔一些、 嗯、 对这种感觉。然后再有一就是它那个也是比如说有那种很直的一条公路，这一眼望不到头的、 嗯、 如果说拿手机的话也可以比如说开个人像模式， 嗯， 或者开一个两倍，这样的话去拍一个纵深，这样显然纵深会更深一些，会更好看一些，拍人像的话， 经常能看着那种这个很有大片的即视感的，就是一个特别笔直的公路， 对 对, 对, 对， 一人往那一站， 这种感觉非常好。 在草原天路应该就能拍出这样的 感觉，能拍到这种照片，对对对，有几条路是这样的路，对， 嗯，到了秋天估计那儿应该就更好看了。 秋天一般到九月底十月初的时候就差不多，因为那时候就跟那边比较凉了，就 嗯， 我最晚一次是11期间去的，那、 嗯、 真的是金灿灿一片。 嗯， 所有的这个树叶已经都黄了，然后包括草也黄了，那个时候你拍是另外一种感觉。 嗯， 对，因为它这个草原天路就除了冬天不太适合去以外，从五六月份吧，其实它慢慢开始变绿了，就那会儿就可以去体验不同的这种感觉了。 现在如果去的话，那边的温度应该比咱们城区里也低一些吧？ 对，它那边应该也是早晚比较凉。 嗯， 草原天路太有意思了，有一年我是骑摩托车去的。 嗯， 然后去的时候呢，因为我去过无数回，我就自告奋勇，我带大家去旁边的村子里吃饭吧，很便宜，去旁边的村子里边。 嗯， 然后吃完饭以后呢，就说往我们住的地方走，在草原天路这个景区里边。 嗯， 结果带大家走了相反的路 啊。是迷路了吗？还是 就是因为我这个太对自己太自信了，又是骑着摩托车，那边又黑，然后就，但是它就是也是一个圈，你怎么绕、 嗯、 绕不丢。 嗯， 就结果大家走了相反的路，但是这个早晚温差太大了，早上可能白天有30度，晚上可能就10几度。 哦， 越骑车越冷啊！最后真的是这个，虽然大家没有埋怨我，但是我知道这个带错路的这个后果，赶快给大家赔礼道歉。真的是这个，但是这都是非常有意思，因为旅游嘛，出去玩嘛。 嗯、 我觉着啊，如果一帆风顺是特别没有意思的。 对对对， 你不经历点这种风雨雷电，不经历点这种小坎坷，你回来写个游记都没得写。 是啊，其实呢，也正是这个旅游路途当中的各种不确定性，才增加了我们这个一程当中的魅力。 对、 嗯， 其实真的是每次出去玩，因为我是习惯有时候发个订阅号什么的，来总结一次这次活动。 嗯， 然后配合照片也好，或者配合视频也好，如果大家都一路顺风的，那你这顿很平，就每周都会这种情况发生。 嗯， 所以不如出一点，这个 小故事，不是小事故， 对 对, 对, 对，无伤大雅的事情，然后给这次旅行增加点小调剂小调味。 嗯， 这样的话我们会觉得他这个旅行会更有意思。 嗯， 对， 其实呢，在孟然的身上，他除了这个刚才 说到的是摄影师，然后是最开始的嘻哈包铺的创始人之外，还有这个球迷俱乐部是吧？这也说了， 啊、那都很早了 啊。还有一个身份就是。摩托车队的创始人之一， 对对对， 某摩托车队啊， 对，因为就像我骑车啊，就我是一个比较惜命的人， 嗯， 所以我骑车骑的是特别的慢， 嗯， 然后就是一个全队的人可能就我骑的最慢了，就为了配合我的速度，所以我成立了一个摩托车俱乐部队， 那这不错呀，这个 对，因为就真的你说这个找一帮志同道合的人就很难，但是非常幸运的是认识了很多朋友，然后大家速度跟我。就虽然他们也可能很快，但是为了迁就我，大家都会慢下来。 嗯， 这个骑摩托车老说一句话嘛，就是骑得快不如骑得久，就安全第一嘛。 嗯、 对，所以说这东西就是还是安全行驶，然后大家都能陪你一块玩。 嗯， 而且真的是这个，大家通过玩车然后认识了以后，这个感情非常好。 嗯，我觉得您这理念我是非常认可的。 嗯、 如果有朝一日我骑摩托的话，一定向组织靠拢。 对对对。 啊，因为其实骑摩托，我身边有喜欢骑摩托的人、 嗯， 骑摩托的呢，好像有很多都是特别追求速度、追求那种感觉的。所以，如果真的有一帮人愿意跟你一起慢慢的骑的话，还是挺不错的。 对，这个真的是找一帮志同道合的人，太难能可贵了。 嗯，那一般您骑摩托都往哪儿骑呢？ 骑摩托 车有什么点儿给我们推荐一下的吗？ 这个最也是房山区嘛，房山区，比如说我们去六十路红景路， 嗯， 山里边转一转，因为真的是周末的时候，你骑起车来，它不会觉得很热，而且山里很凉快， 嗯， 又有风，然后骑到好看景色比较好的地方，大家也会去停车拍照片， 嗯， 因为骑摩托车不像开汽车，它更灵活一些，更机动一些，所以大家好去。嗯，停停走走，这样更方便一些。这是在山里边，对。然后，再我们说去草原天路，去草原天路的话，也是走高速的话很方便。 嗯， 因为这边高速是允许摩托车通行的。 嗯， 对，可以走到草原天路。如果再想往远一点走，可以走到内蒙那边。 嗯， 也是非常好走，路都非常好走。对，然后这是骑车，就是去这些地方，而且包括周边，比如像去山西，也是非常方便的。 嗯， 都是可以去转一转的。对，然后要说开车的话，周末去的地方就比较多了，我们可以去，要想找快乐的话，我们去天津听相声。 嗯， 天津的相声是原汁原味的这种感觉、 嗯、 对，然后我们可以去天津一些比较有名，比如像什么名流俱乐部啊这种、 嗯、 天津就是像马三立那当年都在那边演过出的地方，对、 嗯、 去找一找最原始的感觉，都是很有意思的。 嗯，我们这个北京、天津、河北京津冀一体化，在您摩托车俱乐部当中也是这个印证的非常的好，经常一抬腿可能就去到这边去到那边了。 因为这个现在真的是交通太方便了、 嗯、 骑车的话真的是一路畅通啊，它没有任何阻碍。 嗯， 而且不管走高速也好或走国道也好，真的是非常方便，而且效率很高啊。这个走，你说走高速的话，一路加油站很多，服务区很多，随时可以补给。 那您在这个骑摩托，比如说设定了一个目的地骑过去，会带着专业的相机去，然后去那儿拍几张照片吗？ 这个分事儿啊，比如说要是一帮人走，那肯定会带一个比较专业的设备、 嗯、 因为给大家拍照片。 嗯， 如果说自己去也会带专业设备，就两三个人的时候不会带，因为你说为两三个人、 嗯、 大家走走停停吧，不值当的、 嗯、 然后 可是您自己都带呀、啊、 自己带就是这真不着急。 嗯， 比如说原来我去内蒙的时候，然后就带无人机也好或者带照相机也好，你可以走到哪儿随时停下车来，没有人催你。 嗯， 也没有人是因为我们为了赶路而走。 嗯， 对，然后这样会很方便的去拍照片拿东西，我们可以比如在这一个地方待半天也好，待几个小时也好，没有人会去催你。 嗯， 你只需要比如说今天定了一个目的地，我们到按时到达那个目的地就可以了。对， 嗯， 这样的话会更安全一些，所以这样的话会带很多比较专业的设备去为了拍照片而去拍照片，这样。对，而不像比如说两三个人的话，大家可能都是为了赶快赶到那儿，然后一直在走、 嗯、 这样。 确实哈，这如果要是路上自己有充裕的时间的话，可以一边欣赏风景 一边寻找美，然后一边骑。 对， 如果什么时候找到了，什么时候他可能就自己就随时停下来拍了。 对对对， 因为你很难说，我想拍一个什么东西，我就能知道我就开车停到哪儿，然后什么时候去拍，可能就是在路上，这个阳光照到这个景色的时候，突然感觉特别好看。 对， 所以就停下来拍了。 对，尤其有时候，比如说看哪儿景色真的非常好， 嗯， 想拍组延时的话，那这个就没点了，就， 嗯， 对吧？相机在那支着，然后就拍呗，可能一个小时是他，好几个小时也是他，就直到自己觉得满意了，然后再走。 您是说拍一个镜头，然后可能几个小时的时间？ 对对对。 哦，这确实是很专业啊！这种专业的精神，可能我们老百姓是体会不了了。 其实这东西就是，你要真喜欢摄影的话，你就可能会花很多时间去做这个事情。就是包括每个人喜欢每个行业，其实都是一样的。大家爱这个东西，所以才会去用更多的时间， 嗯， 去做这个事情，把这事情做到极致，事情才能做好。 嗯、没错啊。之前呢，我们的嘉宾王阳老师他也说，但是他说呢，如果想拍景的话，特别是在户外拍景，可能就是一早一晚，就是得起大早，或者是 对，因为中午的话光太强的话也拍不了，所以就是一早一晚。 嗯、 而且现在这个天儿，说实话，这两天天晴了，就开始热起来了又。 嗯， 我前天在公园里，我说拿一个就是小玩偶手办，我说拍个照片，在大太阳底下，我在那蹲着拍，拍完了就直接中暑了就。 啊、哦。 就太热了这天儿。 嗯，那这两天呢，我觉得可能比前两天那种闷闷的感觉好像还好一点儿。然后再有一个是他那个拍出来照片也能比之前饱和度高一点， 更通透的。这两天天气真好、 嗯、 对，然后这个时候就我们可以拿一个大广角嘛，带着这个加一个比如说 ND1000 的这种滤镜， 嗯， 把这个光剪下来以后拍一个这个带着自己的手办，然后有云彩这种岩石这种感觉的照片，非常好看。 嗯，我觉得您这手办真是没白买，因为您的手办好像就是您的这个模特一样。 对，我天天带出去的手办是一只老鼠。 嗯， 就是因为我属鼠嘛，然后我就喜欢一切跟老鼠有关的东西， 嗯、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老鼠的手办，去哪儿都得带着它。就是我把我想做的事情，比如说玩极限，然后玩滑板，我本身不会滑板啊，但是我让我的老鼠得能玩滑板，带着它去拍很多照片。 这个有点意思哈，那您是怎么拍？就把它往这滑板上一放就行吗？还是什么样的感觉？ 就其实还是给它固定一个姿势比较难。 嗯， 就因为像这种手办的话，第一它重心不稳，有的时候对、 嗯， 然后我们需要给它在比如就是可能看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就是比如说我们这只小老鼠，然后站在滑板面前， 嗯、 但是实际上我们可能用蓝钉胶或者用一些什么胶带来固定它， 嗯、 这样它就是站不稳，它这个比如地面不平啊，或者一些什么其他情况，所以我们会用很多的这种技术手段去改变它， 嗯， 改变一些造型，有的时候也会用一些支架让它飞起来的感觉、 嗯、 然后后期再 P 一下，把支架 P 掉了。 哦，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个照片它之所以那么好看，它背后是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工作在里面的。 嗯，对，其实就是这就是一个乐趣。就我总说这种东西，它前期拍照的时候很有乐趣， 嗯， 拍完照了修图也是一种乐趣， 嗯， 就是享受这种过程。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发现自己喜欢什么这个很重要。 对，就把它去好好的做下去嘛。对，虽然可能达不到这种大师级的这种程度，但是我们也尽自己的可能， 嗯， 把它做到最完善。 嗯，发现自己喜欢什么很重要，然后呢，愿意为自己喜欢的这个东西付出什么也很重要。 对对对， 你看刚才说，为了拍那个小老鼠，自己都拍中暑了。 对，那个天真是太热了。 嗯，那为什么不在这个室内拍，或者说中午的光线不好的话，一早一晚它那温度也能好点、啊？ 我这人有一拖延症，就是我现在不去，那这事儿什么时候再干就不一定了。 嗯，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觉着应该去拍这个东西，立马出门。 嗯， 这会儿要不出门就可能第二天第三天再去干这个事情了，所以就不能等、 嗯、 想做什么就立马去做，然后做完以后就找一种感觉吧。然后它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把这个手办如果带到室外去拍的话，它更有这种生活场景这种感觉。 嗯， 因为室内的话我们再给它布景它也显得很假，而我们比如给它带到生活中去，它会更有生活感，这样更真实。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有意思，我之前没有这个细致的去想过 可能会有人拿手办去干这些事儿。 嗯 啊，这手办真是在您手里，真的是 发挥到极致 了。对，发挥到极致了。那您是希望他去经历一些您没经历过的东西呢，还是说更喜欢让他在您平常生活当中很习惯的环境当中拍一些东西呢？ 都有啊。这个第一，我现在是想给他拍组定格， 嗯， 拍组定格动画。然后最近是有这个想法了以后，正在学习怎么更细致的去做定格动画，因为之前也拍过，但是很粗糙。现在想给他往好了做的话，就细致的去学了一下。然后最近准备开始拍这个定格动画。再有一个就是，他就是应该是我身边，比如说像朋友一样，就经常出现在我生活当中。 嗯， 因为这个形象也非常可爱，然后他可以是不同的风格，比如说出门坐火车的时候，他可以出现在这个火车的这个窗边。 嗯， 对，因为他在陪我去出差、去旅游、去工作，对，他是无时不刻的在出现在我生活当中的。 嗯， 一个人物吧，算是。 嗯，是一个自己的一个小伙伴。 对对对 啊。然后呢，我们平常除了他起到一个陪伴的作用之外，还起到一个模特的作用。 对，这个你说像不像就是很多女孩喜欢洋娃娃？然后 其实您说的时候啊，我就想起了我一个朋友，但是他可能他喜欢这东西有点另类。 嗯， 他喜欢那东西确实你要说是洋娃娃也行，但是特真。 嗯， 硅胶做的。 哦，我知道这个， 就是一米多高的小孩。 对对对， 小女孩，然后她有各种衣服、各种发型， 售价不菲那种 啊，是挺贵的，而且特重。 对对对， 她经常还就是扛着那个东西，好几十斤吧得。 就我看他们给她买衣服都特别贵。 对对对对对，还有发型，好像那个假发也不便宜。 对， 但是那种我看起来稍微有那么一点吓人的呢。 对对，还是这个文化我们不太理解。 因为他那个东西太像真人了。 对对对，他那个东西真的，因为我之前我一个朋友也是，那会儿他刚定做，然后我陪他去看了一下，这个真的是跟真人无异啊。对，就无非就比例小一点， 小一点。 对、 啊、 但是这个真的是从他的服装也好，从他的这个发型也好，完全就是真人的东西， 相当于是这个真实版的芭比娃娃。 哎，对对对， 啊、 嗯，那个做的真太细致了，包括这个皮肤感觉、触感，嗯、对。都跟真人一样。 对，然后他就也是经常带着，不应该说带着了，扛着他去各种场景，然后去拍一些这个不同的生活状态。 嗯、 我是觉得好像也挺有意思的啊、但是我们看起来感觉那个东西，因为它挺像真人的，所以有点害怕， 还是不理解吧。 嗯，像您，我觉得您给这个小老鼠这手办拍， 嗯、 跟他给这个拍有可能有点像，但是您理解他吗？ 差不多吧，应该是一个意思，因为大家都想表达这个自己喜欢的一个、 嗯、 比较喜欢这么一个玩偶嘛，给他拍出来，也是就是通过自己的这种审美，然后从他身上体现出来，其实意思是差不多的。 那如果要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比如说几年过去了，您碰到这个更喜欢的手办了，会就把它换掉，然后就换一个另外的一个老鼠，或者是 应该 有这种情况吗？ 这就情节问题了、 啊、 情怀问题了。 情怀。 对这个东西就跟那个玩具总动员一样、对，他自己喜欢的这个乌迪他始终是会留在身边。 嗯， 是这样。对，他只要这个玩偶没有重大损坏的话，都会永远保留他。因为之前我也是找到这个手办的作者、 嗯、 我还特意加了他微信，然后我说就是这个手办如果损坏的话该怎么办，我已经想到这些问题了都。 他说再给您来一个。 对，那太好了。 啊，就是目前为止还没有过说移情别恋了。 对 对 看着更喜欢的了还没有。 对 啊，这个挺有意思的哈。我觉得呢，这个很多人喜欢养宠物啊、很多人喜欢某些玩具什么的，我觉得这可能都是同样的一种情怀，同样的一种感情。 对， 但是宠物呢，它可能会生病，它可能会变老、 嗯、 但是我们的这些手办，我们这些小玩具不会。 对，它会陪你一直陪伴在你身边。 嗯 嗯， 所以如果现在您很孤独啊，如果现在您需要一个陪伴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寄托。 对、 但是您当时看着这个东西是 就是一见钟情嘛，一看上就觉得 真是一见钟情。因为我买的这个小老虎呢是去年发售的，今年几乎是没有卖的了已经。 嗯， 然后真是翻遍了某宝某鱼，费尽了千辛万苦收到这么一只。对，然后真的是太，因为现在手办都不是很贵啊，像这种，因为我玩的是12:1的这种比例，1:12的比例，对，然后它这个东西不会很贵，然后大概400-500，我真的是觉得太好了，这个东西，这就代表了我跟我这种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嗯， 对，小老鼠有胡子，然后穿的特别休闲，然后背一个背包就跟一个背包客一样，喜欢周游世界。 嗯， 就感觉跟我的这种生活状态呀、感觉呀一模一样的。 您别说，这今天呢，也是这身装扮，一个背包 啊， 穿得很休闲，也很时尚， 嗨， 也非常可爱的啊，对，海绵宝宝的拖鞋，刚才也说对，喜欢海绵宝宝， 喜欢海绵宝宝，对 啊，所以呢，这个你很难定义什么是时尚，什么是潮流。我们的这个互动的朋友们也说，有人说越简单越时尚，有人说最适合自己就是最时尚的，我就说挺好的啊，什么是时尚，可能不需要别人的认可。这个东西我自己，我对我来说有着不同的意义，或者像我那个朋友似的，他把这个东西买回家往那一放，一看就喜欢， 对， 那就是最好的。 对， 就是别人认为它值或者不值，别人认为它就是一个玩具或者怎么样也好，其实跟喜欢它的人没关系。 对， 嗯， 自己觉得好就行了。 嗯，那如果别人要是喜欢您这个小玩具，想拿过去玩，会 痴心妄想、 啊、这不可能是吧？ 想都不用想。 那如果您女朋友呢？这个 就是 玩一玩啊。 我是处女座 啊， 像我们这种东西都不可能让别人碰都，都更别说你说拿过去，这谁都不行。 那无意当中，比如说这个你拍呢，它倒了，然后这时候旁边工作人员，哎，我帮你扶一下，也不行， 不行，不行，这个真的是。太喜欢的东西，你真的真是有这种情节，就是我照相机我从来不让别人碰， 嗯， 就他们可能说就借我拍个照片怎么着的，就你拍什么我给你拍行、 嗯、 但是你拿走拍不行， 嗯， 就是这样，就是真的是这种情节，这是 有点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 啊，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 或者说呵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对， 好，今天呢跟孟然聊得很愉快，聊了很多摄影的时尚的相关的东西，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谢谢孟然。 好，谢谢鱼。 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咱们明天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京津冀之声5月26日优化调整节目播出时间， 上午7点早安京津冀，开启早间新闻板块。 下午5点，乐行京津冀，京津冀新干线为您提供傍晚的资讯服务、 文化休闲、 创新创业、 求职求学、 乐山乐水、 宜居养老。 我们都在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话说河北涿郡桃源中，玄德、云长、翼德三人结拜，报效国家。 大哥， 大哥， 古今中外多少事，尽在话说天下中。细细听，慢慢品，咂吧咂吧滋味，还真是那么回事儿。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每天14:30、19:30，话说天下， 合理。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栏目主持人张燕。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让我们大家自觉遵守防疫规定，外出游玩、观看展览演出、餐饮场所就餐，请科学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